出来。总有人说你感觉坏，你却说不能没有爱。到底你该不该，到底你该不该让自己说出来。飞驰的年代，谁停得下来，夺命狂奔也不能逃得最快。喧嚣的年代，谁能够主宰，你的心你的梦会有未来。听着已经你说笑就笑了，而且不责你说哭就哭了。而变得不言不语，低头笑了，他咬紧嘴唇，憋着一言不发了。 到底爱多坏，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着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等待。 是十年前张信哲《逃生》专辑当中的可爱妹妹。本周呢，张信哲在北京举行歌时代二北京音乐会的发布会，与交响乐团合作一直是他的梦想。这次从莫斯科交响乐团、世界级知名乐手共同构成的助演阵容，将呈现一场更为古典气质的流行演出啊。 我个人猜想，在这场古典气质的演唱会当中，应该不会演唱可爱妹妹吧。嗨，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中歌网正在直播。接下来是李宇春 A Pop Song。Song 来自李宇春，最近他为演唱会排练呢，这个关节不慎受伤水肿，导致多处旧伤复发。那么在医院就医的时候呢，就被歌迷撞到，并且在网络晒出了李宇春坐轮椅的照片。随后呢，工作室发文表示正在积极的治疗当中。这个星期六在成都的演唱会呢，将会如期举行啊。接下来说到周杰伦在红馆一连十场的地表最强二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已经圆满的结束了，回场呢更是邀请到了刘德华来担任嘉宾。刘德华一出场，歌迷炸开了锅。这是刘德华自去年年初这个坠马受伤之后首度站上表演的舞台，两人合唱刘德华1994年专辑标题曲《忘情水》。接下来我插播的是，哇，好有年代感，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错怪》啊。1994年，你在哪里呀？ 有心事保留，不是不肯说，怕于事无补，多惹你忧愁。请相信爱，相信我，自己苦自己痛，这是深情，不是借口。哦，多说承诺不是爱不够，我只想默默用心让你懂。我爱的深爱的浓，不回头不放手，无言的付出最温柔。你误会我，错怪我，不看伤痛在我眼中，只因为 说承诺不是爱不够，我只想默默用心让你懂，我爱的深爱的浓，不回头不放手，无言的付出最温柔，请把握，你误会我错怪我，对你的爱却不敢说，我知道你埋怨的为了在乎我， 听到刘德华错怪，选自1994年《忘情水》专辑。马上听到周杰伦《甜甜的》，这里是麒麟正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回家。中国歌曲排行榜。 结束香港十场演唱会的周杰伦被网友遇到与余文乐同场，两人先是在街上一同拍摄，随后呢又走进奶茶店一起喝奶茶，然后周杰伦还在店中为所有的顾客买单，哈哈，又是奶茶，周董，奶茶，你懂的哈。奶茶真的是肥胖的元凶，真的我深有体会啊。好，出道25周年的林志颖呢推出了专辑《我的骄傲》，回归歌坛，为了新歌 MV 他力邀心愿 CP 任贤齐跟张柏芝合体哈。他们俩1999年搭档主演电影《心愿》啊，情侣档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次为了力挺林志颖，是他们相隔19年之后再次合作。接下来呢是 KTV 时间，张柏芝的《心与心愿》。 我要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装作我不关心你，不愿想起你，怪自己没勇气。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为了纪念周恩来总理120周年诞辰，由北京公益美术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北京日报社高级记者刘廷昭精心编著的纪念画册《永远的怀念：一位首都记者对周恩来总理的追思》发行。本书120页，12开，书籍厚度为12毫米。这样的整体安排和细节处理，暗含了总理诞辰120周年之意。第37届中国北京国际礼品展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中外珐琅美术馆为观众献上一席景泰蓝盛宴。作为世界珐琅艺术中的一种，景泰蓝是一门最具北京特色的传统艺术，自元代传入中国，经历明清，一直为皇家所独享，600年从未走出皇宫，其制作既繁且难，108道工序冠绝天下。本次展览中，除了中华瑰宝景泰蓝外，中外珐琅美术馆还向观众展示了法国珐琅和日本七宝烧作品，展现了珐琅这门世界性艺术的异国风采。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关注近期歌坛热点资讯。张靓颖马上要举行全新一轮的巡演，5月5号将会在北京举行首场演出，在微博上曝光了类似科幻大片的海报，并且写到了经历越多事情心里越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到时候一起来研究吧。这次的巡演的标题就是真相啊，真啊，珍惜的真。张靓颖的英文是 Jen Zhang 啊。听一下张靓颖最新的一首单曲，我要的，我是你的 DJ 麒麟，稍后是宋茜屋顶着火。 天空下 中国榜 Top 40 No. 1的屋顶着火，来自宋茜首张个人专辑 Victoria 的先导单曲哈。上一首空头冠军的还是2017年第27期张靓颖为电影《娇猪传》演唱的主题曲《请让爱情相信你》啊。宋茜呢是以组合身份出道，后来是跨界当演员。九年磨一剑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Victoria》被寄予厚望。后天揭晓的全新一期的《Top 40》，看看这首歌有没有连庄的机会啊！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关何洁的消息很多。作为坚强的辣妈，面对挫折她没有停工，勇敢付出。本周排在 Top 40 第16的破冰就唱出了她性格当中的坚韧哈。我们来听这首歌，给陌生女孩的歌。 邻桌的女孩忽然间哭了，浮生一世手足无措，她颤着手指，手机上敲着，我懂这有多难过，她让我想起原来也可以被人 丢了我。 听到这首歌呢，是何洁这几年我个人认为最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由刘胡毅来作曲的一首歌，就是写从前慢的那个刘胡毅啊，所以呢个人风格非常的突出，而且何洁拿捏的也特别的细腻有感觉，给陌生女孩的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新歌是胡彦斌的《明星》。 希望你没有为我再次独自流泪，因为我不想留给你的是安慰、oh, 希望你没有为我再次暗受委屈，因为我不想给你我再见负累，希望你别让我背了还不清的真情债，因为我的心如水，你不必沉醉。希望你别让我体会离开的滋味，当我学会已不懂何喜何悲。我跨过千山万水，你紧紧跟随。穿越时空间内，又有谁去谁归？道不明是缘，说不清是情，是意外还是注定？是春风还是秋雨？ Yeah、我跨过千山万水，你紧紧跟随。我穿越时空间内，有谁去谁归？谁归？道不明是缘，说不清。 跟随。我却越是空间越愿为谁去谁归。 黄彦斌的明星，这首歌的 MV 呢也近期上线啊。之前何洁的《给陌生女孩的歌》，去年的招牌歌曲的 MV 呢才刚刚上线呢。黄彦斌这首《明星》呢，是写跟歌迷之间那种可以跨越千山万水的情谊哈。麒麟正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啊。另外看到杨丞琳本周现身北京啊，为巡演《青春住了谁》啊来这个加油啊。去年底他先是在台湾地区举行了两场的演唱会，那今年年初呢又在香港场呢邀请到了好姐妹 Fall in Love 三位成员来登台啊，引发歌迷的回忆杀啊。另外5月20号将在广州开唱，还将先后到访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杭州、深圳等城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呢杨丞琳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必唱的一首歌曲，是他歌迷大合唱的一首作品，叫做暧昧。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是该前进，何时该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四十位陈明喜花错， 风吹动了揭开了一张寂寞。 第39位孙怡初恋初见， 若如初相见，若如初相恋，执手相看今天共眠。 第38位胡夏念，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香。 第37位李玉刚独孤天下， 菩提地提起天下为公。 第36位金虎阿怪告白， 我的爱，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存在。 第35位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爱。 第34位刘润杰天意， 乱着聚散是天意。 第33位李宇年，32位周星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31位多亮世界为你鼓掌， 等待黑暗中突然爆发出的微光。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全中国强力首播韩红小屁孩玩耍版，制作人曲世聪重新编曲啊，和小老虎合作。 不言不语装哑巴， 有意思哈。下周呢也将进入到中国榜 Top 40新歌推荐行列。好，那接下来在周末为大家带来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啊，火箭歌曲的璀璨年华。首先听到2008年第11期中国榜在进榜第二周从第39上升到第29，升幅十个榜位的早已经消失的一个组合，他们叫做 Bobo， Bobo 组合的时刻准备着收录在他们首张专辑《世界之大》，来回忆一下吧。 我更骄傲，我能高得顶高得顶，不怕人赶超，谁把我小瞧，不服气的来单挑，不是对手一边靠，所有动力一起冒，看少年壮志冲云霄，十里孤冬我夫妻的来单挑，不是对手一边靠，所有动力一起冒，看少年壮志冲云霄，十里孤冬我放肆炫耀，听到我的集结号，你们赶紧来报道，随我号你就要时刻准备好，震撼的风暴，世界正在观看时刻准备好，听到我的集结号，你们赶紧来报道，随我号你就要时刻准备好，听到我的集结号，来场震撼的风暴，世界正在观看时刻准备好，吹响我的集结号， 波波组合由付辛博、井柏然所组成的波波组合，带来时刻准备着。 我们已经准备好。 当时呢，他们两个人确实是唱片公司、经纪公司一起传出来的一个组合，并不是他们两个人的意愿。后来呢，这个随着个人的发展，所以组合解散，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哈。接下来我们听到2009年第11期中榜 Top 40在进榜第三周以七个榜位升幅排在第19，之后也是继续上升，一共取得九周榜零，并且位列三甲的好成绩，也入选这一年的中国榜年度金曲。我们来听这首歌，当年非常红的国家，成龙和刘媛媛带来 一语扣中国，一瓦顶陈家，都 说过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锅，一手撑起家。 只剩下一个问题，这些日子是否在等你。我不是我自己，而你却始终是你，放得下我却放不下你。 2009年底，陈楚生呢终于签到了华谊唱片，并且推出了首张专辑《冬去春来》。我们听到这是主打歌曲《我不是我自己》，在2010年第11期中国榜升幅11，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排在第27的。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歌榜《璀璨年华》，过往10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2011年第11期 Top 40，从第33上升到第20，升幅达到13。这是曾宇佳的眼泪不够，收录在这一年发表，也是目前为止他唯一的专辑 Listen。 曾宇佳呢是很多歌唱比赛的常胜将军，有很好的唱功却没有得到太好的发展。我觉得应该是在多元化的今天，想要只靠听大获成功似乎是不完全够的啊。 尽量减少了难过，回到平静的生活，你不需要担心我。收藏好做过的梦，幸福曾经那么接近过，最后我还是我，眼角的城市提醒了我，刚才结束的愿望无法再入睡，是被这寂寞，只怕眼泪不够，不够冲淡回忆多浓，不够掩饰想念多久，重复颠簸，把疲惫的心再收缩，自己过。 减少了难过，回到平静的生活，你不需要担心我。收藏好做过的梦，幸福曾经那么接近过，最后我还是我。眼角的潮湿提醒了我，刚才结束的个梦，无法再入睡，续杯这寂寞。只怕眼泪不够，不够冲淡回忆多浓，不够掩饰想念多重。麻痹背的心在收缩，哦，刺激过你离开的借口，慢慢学着接受，也许真的你没有错。我不怕天亮之后就不会自信相容，只怕眼泪不够，不够冲淡回忆多浓，不够掩饰想念多久。我怕眼泪不够，悲伤的歌重复的我，把疲惫的心在收缩，哦，刺激我。就请把眼泪留给我，轻轻背上明天以后，好好过。 我们听到曾玉佳眼泪不够，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璀璨年华过往十年同期中国榜榜单的火箭歌。2012年的第十一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呢，升幅不大，六位，排名19，弦子的不怕啊。从和潘玮柏合作出名之后，后来签约喜欢音乐，有戴佩妮等前辈的指教，也有不错的发展呢。现在呢，啊，弦子已经成了幸福的辣妈，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来听6年前的这首《不怕》，稍后见。 我穿黑色棉舞马，白昼的星光，寻找一片海。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不怕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新歌一号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 新歌二号萨顶顶《左手指月》。 左手指着月，右手指红线。 新歌三号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爱的路》。新歌四号《满江记》。 现实中的幻影。 新歌五号《叮当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泪水，一样的日子，一样的我爱你。 新歌六号李玖哲《还会记得我吗》。新歌七号段林希《最好的时光》。 不是最好的时光里面有你们在。 新歌八号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版。 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 新歌九号李玮汪小敏《红尘年》。新歌十号苏维你还爱不爱我。 你还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看你出了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起，本市近地面转受弱气压场控制，大气扩散条件较差，污染物将逐渐累积，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预计夜间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空气干燥，请注意补充水分，及时调整着装。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4月5号、6号，2018张信哲歌时代2北京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开演。张信哲在这场音乐会上将把流行音乐与交响乐进行融合，然后进行同期录音录影，做成一张新专辑。28号，张信哲在北京亮相，为大家介绍这场音乐会亮点的同时，也和歌迷一起度过了他的生日。张杰现身电视剧《远大前程》，今日主题曲《真假》发布，歌曲由谭旋作曲，栾杰作词，薛峰编曲，张杰倾情献唱。《真假》犹如一幅历史悠久的名画，旋律有着金色的沧桑，歌词透着重彩的气场，编曲以流动的钢琴打底，弦乐着色，张杰更是用他有力的声音撑起整个音场。聚焦投资金融业的职场爱情攻防手册《金牌投资人》日前发布了主题曲《飘》，该曲由男女主演杨旭文、张丽细腻演唱，首次曝光了剧中都市爱情画面。本周6/22，演员任嘉伦将登上经典永流传的舞台，献唱一首《

赵传出道25周年纪念精选集的新歌，主打一颗滚石啊，当时是新歌，在2014年的第11期中国榜上榜啊，当周的火箭歌排在第10啊。那么今年是赵传出道30年啊，新歌逆风飞行本周榜呢取得第6的好成绩。过段时间呢，我们会邀请赵传带着他们新的专辑来做客中国榜，新专辑叫做你过得还好吗， 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来吧每一颗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 麒麟呢正在北京为各位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璀璨年华，大家周末快乐。接下来2015年这一年是光良出道第20年，他推出了一张 EP 叫那些未完成的，其中的主打歌那些爱过的事在2015年的第11期中国榜 Top 40前进11档，盘在当周的第8。我们来听这首歌，稍后是陈罗莉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拥挤的城市把

在第二季的中国好歌曲节目里面，这位男生的音乐才华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啊，而更引起大家兴趣的是他的名字叫陈萝莉啊。高中时同学给他取的外号啊，成了陈萝莉最快被大家所认识的符号。比赛之后2016年他推出首张 EP 野生天空，其中这首你在哪儿我在哪儿在2016年第11期中国榜 Top 40里上升10个榜位，排在第30，是当周的火箭歌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郁可唯。郁可唯在滚石的8年成为滚石都市女性新一代的代表人物，有着很好的音乐氛围哈。2016年底推出了 0.00 专辑，其中电梯呢在2017年第11期中国榜前进9个榜位，排在第6啊，当周火箭歌。去年郁可唯离开滚石签约华研，期待新团队与他的合作。另外他在歌手上的表现大家还满意吗？我们来听一下去年同期的火箭歌郁可唯的电梯。谢谢收听，周末快乐，再见。 七层搬来了一对新婚男女，昨天和我在电梯偶遇，他没听 曲曲擦肩相遇。后来的路，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眼后想起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二十位，霍尊《焚城雪》。 酒一杯，祭奠了心结。 第十九位，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沙的帐篷，那一首扑通通通的心动。 第十八位，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第十七位，李玮《光年》。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第十六位，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川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 第十五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十四位，赵雷十九岁。 是用嘴话说的 第十三位，张韶涵没离开过。第十二位，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第十一位，毛不易不染。 一壶清酒一身尘灰。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京城奥莱新地标，上品家互联网城市奥莱，精选高品质好物，五十大品牌工厂店，三百家知名品牌正品低价，位于北五环北苑路，吃喝玩乐购，大型奥莱 mall。 中国移动光宽带亿万家庭都信赖，新年提速降费更超值，四 G 套餐用户宽带低至零元用，100兆宽带四年只需1800元，还送4K 电视盒和睦高清摄像头，详询10086。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